想休息。哇哦哇哦哇哦哦哦，神奇奇。哇哦哇哦哇哦哦哦，没有思绪，没有思绪。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人的潜力呢是无穷的，你要相信这句话，就看你有没有决心把它挖掘出来。曾经从星光大道里面走出来的萧敬腾呢，还是那个话不多又害羞的男生，所以呢大家都不会想到现在的他呢，除了最拿手的唱歌之外呢，他还可以尝试拍电影拍广告。 看不见终点，绚烂的眼，深红的眼，寂静又的一切听不见，是悲也身在这一个混沌的世界，一路就向下坠，发现突然间触碰你之间，还有机会能够感觉爱一个人的纯粹。你是我的小蝴蝶，我是你的小阿飞，你停在我的肩，依偎在我耳边，从此我不再撒野。我说我的小蝴蝶，我可以为你绝不会食言，不浪费你的爱，你的美、在你的窗沿，再一点时间、我要把你刺在我的心圈，陪我直到永远，纪念每一天守护

错。 忘不了你的 爱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mind。 你早就忘了，是我忘不了 ，I can't forget you no。巴拉巴 拉巴拉巴拉， 嗯， 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That's right。 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拉， 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 ，Come on。 巴拉巴巴拉巴巴拉， 忘不了。 巴拉巴巴拉巴巴拉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mind。做烂好人鬼才摆不到什么时候呢，你不要继续坐在那里一直可怜自己忘了他，可以的，你是个带种的男人的，反正你对我们的爱从不看重，付出那么多但你却都不感动，现在随便你要怎样我都不伤痛，我忘了我忘了我忘了我忘不了。 只有那爱过的人才能诉